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eanut.com 好特别，我系萧若元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咖喱饭范国威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返到嚟啦，咁讲返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啊，係咪咁啊，通常啦。 啊即时啊。 讲啊，通常我哋讲得轻松少少嗰啲呢，都係讲人哋点样扑街啊，点样惨㗎啦，係咪咁啊，即係呢个啊黄心荣啊，哇，上个礼拜我哋讲佢啦，哇，都以为呢即係已经落幕啦，係咪跟住咩网民呢咩发起咩驱狐行动啊。 咩叫狐呢？狐狸啊。 狐狸精 精 啊。 系 啦，要求咧就无线就即系断佢买路，系嘛，即系唔俾佢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咩经理人合约咁样样。不过讲真 啦，咩无线搞出嚟噶、为咗保自己 的形象，我觉得唔会啦。嗱，因为嗱，你 边度得闲？ 呢、這个唔似， 唔系、啊，我觉得发起呢样嘢嗰啲人咧有啲少得闲， 系嘛？ 即系我唔系即系要求其他人咁高，因为应该系要求自己先。即系你签得呢、這、一个，点解你唔签逃犯条例咧？ 啊，唔系可能两样都有 ，why not both 啊嘛？呢样嘢 系 why not both 咁啊？天马国歌法咁咧，系咪 啊？ 系咪咁关心无线？究竟有冇请一个咁嘅明星咩咧？ 唔系咁，佢有佢嗰个公有啲公众利益嘅，因为你会见到咁食饭嘅时候，大佬咁香港 家庭价值啊！ 咁香港系得一个台嘅啫嘛，香港得一个无线台啫嘛， okay. 大佬啊，即系你睇港剧咧，有时咧你被逼睇噶嘛， 系 嘛，即系我系唔想即系督眼督鼻啊嘛。 佢当年 sell 高铁，真你有好多人真系信咗48分钟呢一样嘢嘅。 我真系好 Q 憎佢呢样嘢系吓，咁啊佢而家 我记得有一次我睇咗，原来佢 sell 高铁我都唔知嘅，后屘就话原来佢。即系预祝呢个高铁出轨啊嘛，大佬 系嘛，系唔 Q 知啦。咁啊，即系嗱，咁去到其实呢个所谓咁嘅驱狐行动签名，即系其实嗱，你唔签又自可啊，一签咧就真系露晒底，因为得嗰2000人就签名嘅啫。其实就系、 是、Anthony 咁你成个八公咁，你冇签埋 我冇啊，即系我唔系 留下心啊，我签完之后可能收下啲 update 嘅资讯。 咁佢濑过嘢噶嘛，佢点可以签咧？系咪先？ 唔系啊，即系嗱，首先咧，我觉得如果你签呢啲。嘢咧，即系我又唔觉得，即系如果你要要求呢个无线咁样做，炒佢又乜乜物物嘅，即系我又唔想，即 系后断自己米路， 唔系断呢个米路，好似碰呢个运水啊，好似我冇嗰个叫做系，喂，我真系唔系好紧张无线嘅大佬啊， 冇错 啲乜嘢系，即系我就算我咧，即系签名嗰啲人都戇鳩嘅，其实你唔好坦白讲系吓，咁、但系就嗱呢、這个道即系佢个道歉虽然冇诚意啫，系嘛，咁但系即系我谂即系啲人就觉得 唔系好难 judge 人哋嘅道歉有诚意定冇诚意嘅，老实讲， 唔系有冇露出胸部啊嘛， 不过讲真啦，即系呢、這个我谂无线嘅经理人合约咧唔要都罢啦，系嘛，不过佢嗰、那个。作用價值咧， 我都話佢出嚟做 YouTuber 咯， 啊， 我掂噶，我覺得黃心榮， 我都話， 使乜靠呢啲咁嘅大財團啫？ 可以轉型噶嘛，係咪？ 冇啊！你講下女性議題，嗱，你講到我唔熟啦，嗰啲女性主義嗰啲咁嘅 point 都得噶，係咪啊？喂，點解你會覺得我唔可以即係你？用得俗啲啦，直接啲啦，唔好兜嚟兜去都唔怕啦。喺呢啲咁嘅节目里边，喂，男人可以玩女人，女人点解唔可以玩男人咧？系咪啊？喂，你资本主义社会就系一买一卖噶啦，你情我愿噶啦。 你想女性平权系咪？ 即系你可以从女性平权嘅角度又好。喂，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咁啊，笑贫就不笑娼。 唔系你 唔系我唔系话佢娼吓，而系我意思系咧，就系话喂呢、這个逻辑就系咁样运作嘅。OK， 我有市场价值嘅时候，喂，对我嚟讲，尤其是女性，系咪啊？30多岁，基本上已经去到尽头啦。跟住落嚟咧，就系所谓嘅折旧噶啦，会 depreciating asset 嚟噶嘛。OK， 男人唔同喎、啊，调翻转头喎，不断 appreciate 喎，因为你嘅人生嘅经验啊，你个工作啊，你嘅财富啊，你嘅人脉啊等等嘅嘢。 唔得啊，咁我觉得解释到嘅，即系点呢个唔系唔关乎平权问题。咁当然女人都可以玩啦，系嘛，甚至乎叫鸭都得啦，系咪？即系有权嘅。咁但系问题就系黄心颖呢个 case 咧，就唔系净系叫鸭啊嘛。系嘛？佢系玩感情啊嘛，玩感情呢啲嘢你勾人老公啊嘛，即系嗱你个嗱呢样 系咪玩感情咧？我真系唔识判断喎。 边个系枪你都未知啊？呢单嘢度 老实讲，即系你哋即系 put your words in my mouth 啫、啊。如果我系黄心颖， 唔系咁死。首先即系同佢好 friend 啊，嗰个叫健身教练嗰个 flow 啊，嗰条友咧 帮佢顶嘅， 系啊，又话 book 喂，又话攞拿自己嗰个咩前途出嚟，即系出嚟犯险啊！即系呢啲啊，讲完之后都俾网民嘲笑，你有 Q 前途咩？你都唔捞啦，你都唔喺呢行里面捞啦，大佬。 咁啊，老实讲，我真系唔识佢嘅。 我都唔 Q 识佢啊！即系我就见到六嚿腹肌嘅，其实系 系咪咁犀利？ 系好劲啊！人哋做教练话哥咁样样， 你妒忌人啫。 唔系我嗱，女人呢样嘢，女人会紧张呢样嘢，其实系嗰、那个即系解释到嘅。因为喂，大佬一个咁样嘅狐狸精，系一定要咧众人喊打先得嘅。如唔系嘅话咧，咁即系呢种风气传落去嘅话，我老公咧就随时咧就俾人勾咗佢。 唔系、 就 是，我觉得咁样系唔 fair 喎、啊，对黄心颖啦。我而家先帮佢讲两句说话啦、啊。即系男人 佢挑战家庭价值啊！ 我知，啊、但系个问题呢、這个家庭价值系咪真系大家觉得系死守嘅一条防线先？ 吴宗文律师，吴宗文牧师都未出声，你两个讲乜捻嘢？ 系、啊、 咯。嗰二千破佛講乜撚嘢係嘛？ 唔係嗰啲即係用平權嘅角度又好，當男女平等嘅角度嚟諗呢個問題咧，其實我係覺得正路嘅。同、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係咁。喂，你點知個教練嗰句説話係堅定流嘅啫？佢咪話可能佢 離婚 都得啦，係咪？喂，咁我買個希望係咪啊？喂，對女士嚟講，尤其是入嚟某啲，我唔係一足高板船人啊。喂，呢、這個係。Social mobility 最快嘅途径嚟嘅， 系 社会流动最快嘅途径嚟嘅，我都唔需要经过咩努力，系咪？我老公有钱就得啦，系咪？不咁嘅社会就系咁噶啦，即系我唔系话佢系枪，佢真系笑贫不笑娼噶嘛，系咪？有钱系大晒噶，喺呢个世界里边，系咪？喂，你估真系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？傻嘅，呢、這个孔子年代啫，呢、這个封建主义社会嘅年代啫、喂，真正能够爬得上去嘅社会嘅上层嘅，有边个唔系靠？因为而家尤其是已经系发展咗个国家嘅时候，边个唔系靠老豆、靠父荫？一系就靠佢老公，即系尤其是喺自己弱势嗰个环境里边，对女性嚟讲跑得最快呢样嘢。咁我跑捷径唔得嘅。 跑捷径梗系得啦， 系嘛？你唔俾我跑捷径嘅、喂，我觉得唔 fair 喎，某程度上我觉得对。 咁即系你好似下边嗰啲吓， 唔系我唔系帮佢讲说话，我唔系话想破坏家庭价值，而系当啲人咁样去批评佢嘅时候咧、其实你谂下，其实个社会就系咁啊嘛。我即系用翻你嘅 logic， 即系我唔系撑佢呢样嘢啊！你唔好以为我走嚟撑翻个转头，而系、喂，你个社会不嬲都系咁噶啦，系咪 ？OK。即正如我嗰陣時候 defend 嗰啲性工作者一樣啫嘛。喂，你做醫生，你幫我咁喺度摸下問下咁樣，咁你收我幾嚿水，咁佢同你打飛機又好，佢同你即係做一次又好。喂，佢嗰個唔係 service， 你嗰個係 service 啊？ 都要經過無數次練習嘅， 要 training 啊嘛，要 practice 啊嘛。喂，咁你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噶啦，有求有功。就咁樣。喂。点样样都用一个道德嘅眼镜睇落去嗰个问题嘅时候咧，你好快死嘅、 啊。反而日本咧就 fair 得多。而家日本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接受到啦。日本咧，原来咧嗰个六母比率咧，即系出轨率啊，即系点解？ 女人 系啊，女人点解俾老公戴六母咧？其实系即系嗰个出轨率系 49% 嘅。即系你 系咪睇得 A V 多头啊？ 系、 啊， 即系呢样有嗰个咩噶？ 有 survey 嘅， 有 survey。 咁但系访问嗰啲系。唔系嗰啲废吸咗你线啦，会唔会噶？ 唔系另一个角度就系日本嘅离婚率都系东亚最高啊嘛， 多噶。 咁、香港都唔少，都三分 多噶。即系嗱，大陆冇呢啲嘢可大可小嘅。即系坦白讲啊，即系最不幸嗰个咧，就系其实边个啦？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嗰个即系而家陈同佳啦，系嘛？陈同佳点解会狠下杀手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不堪大陆冇啫嘛。 系嗰个僆仔又系傻嘅。 系啊。 搞到而家成個香港陪葬啦，係嘛？搞到係即係呢啲，即係所以大陸冇咧，就其實咧就即係都可大可小啊呢樣。 其實咧，佢可以幫我哋香港人做一件事。 咪自首咯，即係呢個星島咪叫佢自首咯。 係啊， 係啊，咪因為你就算出咗獄咧， 你唔使為咗我呢單 case， 大家即係咁震盪啦。OK， 只要你特區政府同台灣講念數，因為台灣有死刑，香港冇死刑。OK， 你只要佢 guarantee。呢單 case 都係會同樣會有公平審訊，有外國律師代表，同埋咧喺個判刑裏面咧要跟翻香港呢樣嘢咧，咁咪 OK 咯。 啊， 幾十年之後一條好漢啦，佢就慘啲。 唔係你而家你唔頂咗佢啦，你而家你就算放出嚟，你今年十月可能放出嚟啦，你都變咗過街老鼠啊！ 都唔知點面對呢個世界。 你係變咗過街老鼠啊！即係你其實咧，你就算你重獲自由咧，你人生都好難過。 唔係唯一嘅方法咁咯，仲有一個方法。即係除咗話即係去自首之外，第二個方法就去同台灣冇印度嘅國家繼續，你唔好留喺香港啦。 唔係，但係你識佢啲人，唔係你即係講真，你揾工都好難啊，大佬啊。其實佢呢啲咧，即係 係咯咁出名，連我都記得佢揾到陳同佳。 你而家我覺得佢即係，我覺得陳同佳啦，即係 最怕嘅人啲名 係得一招翻身嘅。喂，大佬，你真係坐咗佢啦，你人生咧嗰個污點咧，起碼你自己去補救翻，係嘛？喂，如果唔係嘅話， 不過嗰個十九歲嘅僆仔邊度識？我哋讲呢样嘢啊， 唔系我知啊，即系咁，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咁一世，我但 唔系如果我系佢嘅代表律师咧，我会咁劝佢咯，系嘛？即系喂，人都会有一时冲动嘅，系咪？即系喺嗰个 moment， 我估即系你头先嗰个描述，咁你戴绿帽系咪？又跟住好似话睇埋啲片啊嘛，佢自己讲噶嘛，睇埋佢个女朋友同其他人做嘅片啊嘛，所以就 话唔系啊嘛， 系啊。 咁誇張咁犀利？ 屌你唔睇新聞嘅 啫！哦，我淨係大陸冇咋， 一夜拱佢埋牆，跟住咧就箍住佢，十分鐘 激過黃台陽啊！ 哇！真係即係陳同佳真係 幾勇武啊！大佬即係我為咗佢著想，咁你倒不如你自己同我透過律師宣布發份聲明，就我會去台灣自首，大家唔使咁緊張。我一時衝動，每一個人都會犯錯，不過我呢個犯了一個非常之嚴重嘅錯誤。OK， 我要承擔自己嘅刑責。OK， 但我希望確保我嘅審訊係公平公正。 然之後加多句，林鄭你就唔好再枉作小人。 係啦，你唔需要為我做，你唔需要為我哋做，即係唔需要為我呢個個案咧係做呢咁嘅嘢。 係啊，亦都唔希望咧呢樣嘢連累到香港人咁樣樣。喂，咁我覺得就勁喎、啊，如果係咁啊，真係犀利喎，一招翻身喎、啊。你而家反正都坐咁耐，唔爭在啦，係咪先？即係雖然即係咁樣，喂，但係呢啲嘢你 唔係你確保冇死咪得咯？ 係係係， 係咪啊？ 台灣政府本身有講嘅，你佢哋係願意提供任何必要嘅援助，包括即係你香港警察都過嚟台灣搜證都 OK 嘅。 啊、 林鄭就係唔服你啊嘛。 係啦，喂，咁但係我哋即係剩翻少少時間啦，會講下不道雲集事件啦。嗱，我琴日就聽咗啊邊個啊前日就聽咗啊金英講啦，我掰佢種講法喎，係嘛？ 你咁有興趣？ 即係呢一個係關乎呢個潛規則。问题系嘛嗱？点解嗱？我哋又唔相信呢一个杜汶泽真系唔缺嗰九千几蚊嘅系嘛？咁但系咧，即系呢样嘢啊，关乎到越嚟越多人讲啊，就潜嗱行规就讲到潜规则啦，系咪？究竟呢个系行规定系潜规则咧？嗱，如果你话即系拖粮啊，吓、啊、或者系即系用。即係叫做係饑餓嘅請人法，你即係由 TVB 好多嘅大佬。喂，你啲經理人合落好 Q， 即係好刻薄嘅大佬。你睇翻啊邊個，即係阿蓋世寶嗰啲啊，七千幾蚊啊，俾人減薪減到。 娛樂圈咧就係呢一個嘅 employer 嘅市場 咯。嚇、employer market 咯，因為佢有一樣嘢恰你啊嘛。你講唔講夢想先？你講夢想就唔好同我計較咁多啦，係咪？即系呢啲嘢好乞人憎嘅呢样嘢就系、是、吓、 更大镬嗰样嘢就系老细少啊嘛，你亦都 行头窄， 你亦都冇办法去到即系扩大你个铺，咁你自然就系俾嗰啲无良老细剥削噶啦， 系啦， 即系例如阿六叔六婶会俾张即系新年会俾封利是，净系写住无言感激嗰啲咧。 我今日好奇怪，我睇到一篇文咧，就系冯希乾系咪？ 冯希乾吓。咁所以话就唔想评论呢件事件吓、啊， 佢系我师弟嚟嘅。啊 ，OK， 佢都即系自己系喇沙仔成日嚟包装，我见到佢喺呢个专栏里边，佢文章写得非常之 好。咁几好嘅，即系嗰啲文笔。 但系我觉得佢今日呢一篇文章咧，我觉得系有少少问题。啊，佢就话咧，原来呢一个所谓娱乐圈嘅潜规则咧。 好多人都講係啱嘅嚇，咁 約定俗成嘅， 約定俗成嘅。 即係我點解咁？我點解咁咧？我從上次同阿師弟用一個好批判嘅角度去講呢個問題。喂，存在嗰樣嘢唔代表合理嘅喎。 係啊。 喂，點解淨係嗰度有潛規則咧？係可以唔找數咧？我唔明喎。嗱，我唔係針對杜文教嗰件事，我而係講緊你個娛樂圈個問題。喂，其他行，喂，我做老細。我七日之内要出粮嘅、哦，我有时咧即系假期咧去二号咧都同人哋讲唔好意思嘅，因为我唔记得咗早揿掣、哦，系咪？因为你银行过唔到数啊嘛，系咪？或者入票都冇用啊嘛。喂，劳工法例规定喺七日里面要找数。OK， 点解有咁嘅规定先？原来你就可以唔守嘅，因为你系一个雇主市场。OK， 你嗰个行头好窄，因为你嗰啲即系人物。就好似即系其中一个指控咁，就话喂，唔好再揾呢条友啦，咁啊，冇道理，我觉得，即系我纯粹批评佢一篇文，其中呢一个引述出嚟嘅论点咧，我觉得系有好严重嘅问题。不过我唔知佢读咩嘅啦，可能佢读文学嘅，即系嗰啲或者系定系读嗰啲唔知咩科目嘅人。喂，但系喂呢个世界如果系咁。咁你咁样答我嘅话，咁你讲共产党得㗎喎。 係 呀。係咪喂，共产党系唯一合法嘅政府，从来拥有某个地方嘅主权，包括西藏嘅台湾。 係咁㗎啦，即係其实就系嗰种系咁㗎啦嘅逻辑㗎嘛，係咪所以行规嘅意思就系话系咁㗎啦，係咪行规就系咁㗎喇喎。 咪我唔系想批评佢，我只系见到篇文里面其中呢一个部分引出嚟嘅呢，我觉得系有问题。嗱，我尝试即系唔好即系好似我哋針對人咁講啊，而係拉闊少少嘅角度嘅。我頭先講 employment contract 嘅問題，好啦，我當係一個service contract。我同你其實係即係你係判頭嚟嘅啫。OK， 你同我係 one off 嘅，淨係呢一個 project 嘅。喂，咁你更加大問題喎。嗱，如果佢合約就話寫七日啊嘛，如果你合約冇寫都好，你更加大鑊，因為我 complete 完。即系我完成咗你呢个 project 咧，其实你就要俾钱我，系咪？好简单嚟嘅啫嘛，你唔好同拗呢样嘢啊！我实叻过你，因为呢个会计制度嚟嘅，大佬，我点样去 recognize 个 income 啊嘛？我点样确认我呢一个已经系我的收入嘅？喂 ，Anthony， 你做完今晚大军阀，已经要追数噶啦噃。即係如果你有錢嘅話， 咁你低温就要同佢講定90日數期定30日數期㗎啦。 唔係嗱，我諗 唔係，所以佢 Anthony 咪引出個問題就話：喂，你呢個潛規則係唔合理啊嘛？ 唔淨止潛規則問題啊，即係如果你潛規則嘅話咧，你 stick to 潛規則嘅話，你由頭講到尾嗱，即係但問題就係中間有人講大話啊嘛，即係佢個豪仔啊嘛，係嘛？喂，你入數字，你係24號嘅。跟住佢好得意嘅入數紙，其實佢嗰、那個佢嗰格咧係冇咗個意志，而冇咗個意志咧，嗰樣嘢係好似係非常之似咧小畫家咧改過嘅行跡， 就變咗四四號 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你見到個框框咧係正方形嘅，其實係即係似我哋咧用個貓屎咧框一個框。 誒，其實咧基本上呢件事都係即係冇事攞事嚟搞嘅。喂。我唔敢講啦，大家覺得我評論嘅時候一定覺得我唔公正啦，因為好似即係 個兩好似有啲過節咁樣樣嚇。 唔係，但係老實講，我係佢，我真係出漏咗糧。假設阿龍啦咁樣出漏咗糧，唔好意思，即刻過數。 我哋可以好似馬孔炮咁樣噶。 如果你真係同記者講咗 ，OK， 同記者講完之後。唔緊要啦，有機會得閒同我 carry 翻，你已經找咗啦咁樣，因為真係唔記得咗嘅啫。喂，咁算數啦。喂，唔好諗住食盡啦，仲要攞埋個彩啦。喂，人哋同你做咗嘢，你覺得有冇價值都好，有冇市場價值？我意思係有冇幫你賺到錢都好，唔好以為忘恩大謝，我而家俾你上位先得㗎。 嗯， My Radio 嗰啲主持，我最近聽到啲人咪咁講咯。其實我俾機會你上位嘅啫嘛，屌！ 哦，即係咩個 cat 姐係嘛，嗰度有係嘛？ 喂，用呢啲咁樣嘅恩主心態，其實係好即係好唔要得嘅。即使嗰個靚妹係一個即係完全唔出名嘅人，你要借我個平台嚟出位都好，咁人哋都有付出㗎，係咪？即我唔想攞呢样嘢嚟评论嘅原因就系、是，即因为好似我同有过节，所以我拣评论。不过咁我谂深一层，喂，就算我冇发生上一次嗰件事，我都会咁讲噶， 嗯， 系咪？我都会系咁讲噶，咁、我又唔怕啦，系咪？我亦都唔系因为即系私怨，唔系因为报仇，亦都唔会觉得好心凉。系你包仔成日话我好心凉， 系啊，你仲要打边炉庆祝、啊， 我系因为请阿金英食饭，因为嗰次俾阿长毛闹咗一轮嚟。 哦，屌你唔好喺度讲啦，大佬啊，唉，真系。 咁你要我 clarify 嘛？咪即系我觉得当中有好多嘢咧，其实系一个好嘅警醒嚟嘅。即系第一，唔好以为有风使尽嚟啦，系咪？即系食住人哋相，仲要攞埋最后尾彩，明明自己有问题噶啦，系咪啊？我真系好奇怪嘅，真系。 其实你一单 即系你用老萧做个结论，我又觉得佢系精神有问题。咁我又觉得唔应该咁样，即系下下都 reach 咁嘅结论就。做乜都得噶咯，咁样系咪啊？ 唔系呢单嘢似十年前扎铁工人风波嘅啫。咁当年扎铁工人都系咁样玩嘅啫嘛。咁你起一层楼出嚟，咁你是王朝就真系六折出粮俾你，到你一下一份 job 嗰阵时，私再俾翻四成你，咁一直咁样即系拖人粮，然后逼你不断咁样即系接新 job， 咁样接到班工人顶唔顺，咪真系走去揾阿李卓人帮手咯。 嗯， 即系其实个僆模。即系或者阿程小姐唔系想咁样做， 唔系喎。金英有一个讲法喎，系嘛？即系佢又话啊，呢啲潜规则咧，其实唔系 我头先讲都系潜规则， 系唔系钱嘅问题？系咪借机沟女啊？吓、啊，因为我留咗个电话俾阿， 我觉得金英呢个估计系错误。嗰晚我同佢食饭，我都讲，我如果借机沟女就晨早俾啦个9000，唔止俾9000啦，俾18000啦。嗱、我唔知吓，因为因为佢唔系我，即系我就会咁做咯。我俾够一个 double 你咧，仲快过最出完添，仲继续揾你嚟做节目添。如果唔系点可以沟你啫？ 啊，唔系佢话， 我觉得呢个佢系乱估嘅呢个，我觉得佢系乱估嘅，因为佢揾佢，因为今年好中意噶嘛，即系人哋讲晒嗰啲主流嘅 angle 都十居其九噶啦，佢系都要讲嗰一个出嚟，即系表演噶嘛佢。唔系我两嘢搏到噶啦，系咪？更加唔应该拖数啦，你要沟人就。傻嘅咩？ 唔系，都唔系嘅。佢要拖你嘅话，咁你一定 approach 佢。但系讲真，即系呢样嘢咧，就太唔了解即系雇员啦。因为雇员通常唔会直接揾老细找数嘅，其实就呢样嘢系唔 make sense 嘅。其实系虽然留个电话俾你，有你 contact 啫，即系都唔会咁样做嘅。同埋就系我觉得阿边个都冇错啊，佢自己都佢理所当然嘅追翻自己 啦。话啦咩啦？有时我例如出漏一张票，出漏两张票。啲人都唔會直接揾我啦，都係揾我身邊嘅。喂，呢、這個漏咗，嗰、那個漏咗，咁唔知佢出翻俾人咯。 嗯， 雖然我好少，但係偶然都會總有呢啲咁嘅 case 噶嘛。係，唔好意思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對唔住。 嗯， 唔係點啊？唔通你喺度死頂啊？ 係， 屌！ 唔係，不過咁講，阿杜汶澤呢一隻咧，佢就似一百毛，佢走嗰種市場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咧，佢係一個本身係個 layman 嚟嘅，本身唔係一個政治人嚟嘅，一個藝人去講政治或者抽水或者屌共產黨咧，係得到嘅掌聲咧係比我哋係更加大嘅，即係點解？因為佢接觸媒體本身大啊嘛， 因為佢嗰、那個羣體裏邊係少啲咁嘅人 啊，少啲咁嘅人， 唔係佢係值得 appreciate 嘅。 所以点解会有好多人咧会珍惜呢一类人？喂，希望呢啲咁嘅普通艺人啦，即系可以觉醒嘅艺人啦，多一个杜汶泽，少一个成龙啦，咁 少一个谭咏麟啦， 系啊，少一个谭咏麟。喂，谭咏麟真系好可耻啊，大佬。 喂，所以有啲人 嗰个咩国歌发快闪啊？喂，两条友又死出嚟，大佬，即系你喺度 encore 喺度 engage 喺度即系喺度 endorse 呢啲乜嘢？喂，样衰到咧，你仲要系即系弱佬、啊，你成个国歌发快闪系，搞到阿婆坐喺轮椅都企起身、 啊。国歌真系，我唔知好嬲定好笑 啊！真系。呢、這个真系非常之样衰、啊，大佬。 唔系，所以我有啲人话，即系我有批评娱乐圈或者比较荷里活嘅明星， 即係嗰陣時候我成日引嘅梅麗史翠普啊，或者係 George Clooney 啊，嗰陣時候啊叫邊個啊？講西藏問題嗰、那個理查基爾啊 ，Richard Gere 啊啲咁樣。 嗯， 即係我唔係想用人哋嗰啲嚟去貶低我哋自己嘅人。 嗯， 第一我真係對你呢個圈子嘅人咧一啲都唔熟嘅。 啊， 而係我覺得喂，似乎 你識唔識姜圖啊？ 唔識 啊，真係你姜圖你都唔識真係。喂，大鑊！ 我真係覺得係咪？大家都是香港人，大家呢度都是在度成長。你比我哋香港好多人咧，其實很好噶啦。即係咁嘅環境裏面咧，即係唔好話揾食容易啦，亦都係即係有名有利啦。簡單嚟講就係、是，喂，你係咪應該盡少少嘅責任咧？公民嘅責任咧，發財咪應該有少少立品咧？係咪 個代價大啊嘛？講到尾， 喂，咁你有很多明星，老實講。所以我唔知佢識唔識啦，但係我估喂嗰啲嘢，而家香港嗰啲問題嘅是非，已經唔係讀得多唔多書，係咪有咁嘅經歷嘅問題嚟噶嘛？嗯、喂，國歌法使乜讀好多書㗎？係咪你要強迫所有人要肅立 ？OK， 喂，逃犯條例，喂，人都知道香港嘅法律制度同大陸嘅法律制度係唔同嘅，你咁樣而家有問題，喂，一句得啦，嗰啲是非咁清楚嘅嘢。喂，你咁多年嚟，你有咁样嘅 fame， 其实咪做翻啲发财立品嘅嘢？你即系我，其实我系咁嘅要求嘅啫。所以我觉得 appreciate 嘅。嗱，我完全冇对上一次嗰件事有啲咩特别嘅愤怒，但系我就觉得，喂，都有得佢啦。佢不嬲都系咁讲嘢嘅人，系咪？讲大咗咩出奇啫？ 嗯， 系咪啊？永远都系自己啱，其他人错。咁呢个世界可能都会系嘅咁样。咁我觉得冇乜咁大件事、啊。即系你玩到佢咁借，咁當然可以啦，因為佢即係確實得罪好多人啊嘛，係咪、 嗯？ 連我哋嗰啲唔選嘅，係嘛，都夾硬用好多唔同嘅渠道逼我道歉咁，係、嘛？所以有啲人話：討你嗰份嘢咁，點解你無端端會寫嘅？真係唔似你。我話你已經唔知道，而家我先講嘅時候，你令達打三四次電話俾我， 係嘛？唉，真係大鑊。 OK， 就話肥佬禮焗佢啊！我後尾先摸通個頭啫嘛。屌！我话你成个苹果日报你走嚟喐我，咩嗰啲不明嘅嗰啲，屌！好似系你个 pro 俾我咁样，跟住夹硬焗我道歉，我唔知佢道乜。哎，不过算啦，你话道就道啦，系啊，真系系嘛，我真系俾面嘅，即系如果老实讲，我十年前我坐两戆鸠啦。 不过你讲话弃子无情嗰个唔啱嘅， 咁我咪收翻咯。总之个节目里边，我系无厘头嗰句说话，我话收翻咯， 无厘头嘅系 系嘛？唔系我冇 elaborate 啫，我意思就系话，即系当其实每一个人咧喺面对利益关头嘅时候咧，都系有个价嘅。而老共系愿意即系收购嘅，我冇话佢系啊。我 in general 咋 ，OK， 系啊， 喂，咁喂，大佬，台灣人都有言論自由噶，系嘛？我有表達意見嘅權利噶，系嘛？我最撚好笑嗰鑊嘢，我都三番四次再強調一次。喂，佢用咁樣嘅方式嚟去回應我嘅時候， 嗯， 你可以捍衞佢嗰個邏輯，但你唔可以捍衞我表達我意見權利嘅咩？喂，同埋佢話用打我嘅方法嚟處理嗰個問題，喂，我有誹謗你嘅。OK， 我有唔公道对你嘅，咁你系咪应该同我辩论呢？而唔应该话打人呢？ 嗯， 喂，咁我争取言论自由嚟做乜鸠嘢啊？喂，我如果有诽谤嘅，你咪告我咯，民事上。喂，我条气最唔顺呢样嘢咋？ 嗯， 我唔系话，我唔系要你哋出嚟 defend 我 ，defend 我有春用咩？陶君人今时今日都唔需要你 defend 啦。喂，但我嗰个系每一个自由社会嘅基本价值嚟噶嘛？ 嗯， 我嘅 challenge 唔啱。我港人老婆话人哋弃子无情，你可以话我呢啲尖酸刻薄嘅说话、 嗯， 但我系评论人，你又系评论人，咪大佬我咁我乜都唔使讲噶咯噃，大哥，你、 嗯、 个我全部错晒，我系契弟。 嗯， 喂，但系你有 defend 我表达呢个意见权利噶、哦，呢个系民主嘅社会嚟噶、哦，你认为我诽谤你，你应该用透过民事嘅途径噶、哦，唔系用啲黑社会嘅手法嚟处理噶、哦。嗱，我唔系轻度问责啊，我系轻身边嗰啲人。一个人都唔敢讲呢句说话。 嗯， 我陶君衡会同你讲。 嗯 ，OK， 即使你嗰啲嘢全部捻要错捻晒都好。 嗯， 我会同你讲。咁你争取民主嚟托柒咩？ 嗯， 我讲嘅肥佬礼啊，真系嗰个肥佬礼啊！你系咁叫我打俾我做乜捻嘢啫？屌，原来你后屘话阿细良后屘同我讲啊嘛， 个喜好原来佢同佢夹埋咁样，好似屌大佬，跟住原来成日出苹果啊屌，啊屌我真系俾你搵笨柒啊大佬真系。不过算啦，我哋嗰啲路遥知马力，两嘢就即系见底嘅大佬屌，系咪啊？即系我都唔系好明噶。所以好笑啊！话揾我哋啲节目上去苹果，我而家俾你搞到咁，你仲揾我节目上去苹果，你咪得个讲紧少啊嘛，大哥！我同温人仲有价值嘅咩？系咪啊？唉，你揾何俊仁算咯，屌大佬，唔好揾我哋啊，大佬，系咪？我又唔系要贪你出风头，我又唔系要选票，咪格奇怪啊嘛！喂，每一个人有表达意见嘅自由，你话佢嘅内容系有失实嘅地方，你咪回应失实嗰啲嘢咯。你咪去追讨佢嘅责任咯，呢个先系一个文明嘅社会处理嘅方法嚟噶嘛。唔系我庆喺呢度咋，我真系唔系庆杜汶泽啊，因为我知佢系咁嘅人啊，大佬。系咪？我庆我身边嗰啲人啊。我哋追求嘅乜嘢啊？你追求嘅乜嘢价值嘅人嚟噶？我吹捻仗，唉，唔怪得我话我应该晨早退出江湖，点会同你争取民主？喂，一嘢见到世事唔对。屌就识得西瓜靠大边，我唔系要你帮我啊！其实我知道好多人已经帮我，因为好多人冇出声嘅。屌，相对梁毅国嗰单嚟讲，成个泛民、成个左交系冇人讲嘅，亦都费事同我回应嘅，系咪啊？不但戆居啊嘛，成件事系，唉，不过算啦。嗱，我真系唔系针对杜汶泽，我亦都唔系因为咁，我因为我借呢个机会嚟澄清。当日点解啲人话我拖咁耐？佢讲一样嘢嘅啫。我俾人我话喂，听我私下同你都讲，我俾人扇咗大镬啊！屌大佬，我都费事出声，系咪？几十岁人过得到人就过得到自己就算。不多谢你开呢个题啦，你死都要我讲呢个题。 都唔系啊， 我唔讲呢样嘢得唔得啊，大佬？ 我系今年谂住抽两句嘅咋，系嘛？ 即 系 讲咩水啊？ 理论系咪啱？ 唔系金英个理论一定错， 系嘛？因为我觉得就未必唔啱嘅，因为其实佢即系之前咧，因为佢都俾人影到，就系、是、唔知佢带啲佢自己旗下艺人系嘛，佢唔知嗰啲佢公司艺人翻屋企啊嘛，系嘛影到， 唔好话系咪啊，大佬人哋告你诽谤， 拍到啊，真系拍到片啊，拍到片啊， 土白够成日带我两个上佢屋企啦， 拍到片啊嘛，咁然之后 咁我哋咪搞三 P 先， 咁啊，然之后佢嗰阵时影拍到片嘅时候，咁然之后你见到阿杜汶泽神色好慌张啊嘛，咁啊，然之后原本嗰条女仲话即系即刻喺度嘅，好似阿汤啊边个啊咩啊汤唯啊点乜边个唔记得边个啊？ 汤唯啊， 即系有条友即系喺度食云吞面嘅咧，系嘛？ 唔识冇睇呢 啊？唔系啊， 冇睇呢娱乐新闻。 食饺子， 你咁有兴趣？继续啊！ 咁啊有件咁嘅事，咁如果你话睇翻 check record 嚟讲咧，咁咧呢样嘢咧都未必。讲唔通嘅，即系我觉得咁样睇啫，其实就系、是。哇！你又讲得咁，你又讲得咁鬼远啦，唉！ 我唔系讲得远啊，我借呢件事咧，其实对我哋嚟讲系一个每一个人啊，争取话自己争取民主同言论自由嚟嘅人嚟讲咧，系一个好好嘅告诫嚟嘅。 啊！ 其实我本来我想一早讲嘅，或者想 elaborate 咯好多次。我你当我错晒啦嗰啲内容，我系尖酸刻薄，我系契弟，我系明屈人。点都好啦，喂！但系你要捍卫我表达我意见嘅权利噶嘛？人哋话用武力嘅方法去解决问题，你撑佢，你同支持共产党乜撚嘢分别啊？我系呢个 point 咋 ？OK， 何况从来冇人回应过我啲 challenge 噶 ，up to now，OK、okay?。嗰一次何俊仁打俾我，佢打嚟问候我啊嘛，见我俾人玩到咁残啊，佢哋几好啊。佢同我倾咗45分钟，当然有其他嘢倾。佢话喂，我唔怕讲啊，我估佢都唔怕我讲。其实你嗰啲问题都几 legitimate 啦。我话你咪氹我开心噶，屌你真系，你先系打咗俾我嗰时候咁讲，唔会公开讲，大佬。 谂唔通，佢话谂唔通系嘛，即系呢啲嘢， 就系喺认真你就输了嘅世界，大家就 咁可能氹我开心嘅啫。我一几日上嚟，我知道边一啲真心说话，边啲系假话嚟嘅。 好啦，时间差唔多啦，咁 啊，下个礼拜我唔得喎。我唔 喺香港，你礼拜四啊嘛，系嘛？ 我想改礼拜四，但我未同 苏安 太太平山交 代，索记计下先啦。咁啊，等通知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如果你继续系礼拜五，我就做唔到节目啦。礼拜四我就好啲，因为我星期五飞。 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。 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